北京时间0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响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革命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印错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由此点燃了鲁北平原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从最早的综艺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听众朋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景庚，演播韩涛。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邓恩明拖着沉重的病体走出监狱的大门。他还在狱中备受折磨时，他的老父亲邓国宗正一路颠簸，从遥远的家乡赶往山东。邓恩明16岁离家，已经整整8年了。他的母亲从他离开家乡那天起，就时时扳着指头算着儿子的归期。他天天念叨：“老怪大了，该回家看看了，该娶妻生子了。”邓国宗眼见妻子思而成疾，决定来山东看个究竟。当他踏进弟弟家门的时候，邓恩明刚刚从监狱回来不久，父子相见可谓是喜从天降。两人开始都怔住了，久久注视着对方。邓恩明的嘴唇蠕动着，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邓国宗喊了声“老怪”，就泣不成声。父子紧紧地抱在一起，周围的亲人一片唏嘘。邓国宗平日里沉默寡言，如今父子相见也没有更多的话。看着儿子被重病折磨得不成样子，责备的话还没说出口，又默默地咽到了肚子里。他思忖半晌，细声慢语地说：“从局子里出来就好了，出来就好了，要好好的养病，别再出去闹事了。你不知道啊，这些年全家人的心都悬在半空里，从来就没有踏实过。”看着一脸慈祥的父亲，邓恩明无言以对，只是点了点头，让父亲和家人不要担心。 邓国宗住了些时，决定回家去。走的那天，济南上空飘下了轻盈的雪花，父子二人默默走了一段路程。邓国宗打破沉默说：“记住我的那些话，别闹事了。”老人好像不放心，又抬高了声音，多少夹杂点严厉的口气说：“记着，好好待在家里。”邓恩明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他像儿时那样用力的点了点头。没走多久，老人就执意让邓恩明回去。邓恩明点点头，往回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看父亲的背影。等父亲单薄的身体拐过墙角后，他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邓恩明不知道，父亲拐过墙角后，坐在破行李箱上放声大哭。邓先生前脚走，病情刚刚好转的邓恩明就出来活动了。在一个夜晚，一直对家人心怀愧疚的邓恩明给母亲写了这样一封信：“母亲大人，父亲来看我，我很高兴。我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做事情也已经很小心，没有想到让母亲让全家给以挂念，父亲千里之外跑到济南来看我，我真是罪该万死，诚惶诚恐。”写到这里，邓恩明想起自己在父亲面前的保证，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写道：“父亲让我待在家里，我也答应了。可我还得做些事，不能成为无用之人吧。我的病好了，可以出来做活了。我今天再次来到汉口，是有事来谈谈，而父亲还在回家的路上，可能是走到了山东的沂水，我也没有让他知道，我怕他再为我担心，为我害怕。”1928年的济南深秋，落叶飘零，大地由凉转寒。听着南区的大雁鸣声，滕饶珍不禁和丈夫黄幼云说起堂哥邓恩明。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邓恩明正在监狱中给他们写信呢。当滕饶珍在一个秋日的黄昏打开这封书信时，才知道邓恩明已经再次被捕。滕饶珍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他含泪极力阻拦，邓恩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人总是要死的，有的人不做什么事不也是死吗？既然都是死，为什么不选择一些有意义的事来做呢？”滕饶珍很后悔那次的阻拦，他没有坚持。滕饶珍的一段回忆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残酷的日子。他说，那天我当即带了些钱和衣物去看他，狱中的看守很多，比第一次更多了，也更凶了，到处岗哨林立，比起大哥第一次坐牢看守的更加严密。大哥戴着脚镣手铐，脸上印着深深的皮鞭抽打的伤痕，比过去显得更加苍老，但脸上仍很有精神。我见到他时不禁一阵心酸，叫了一声大哥，眼泪就涌了出来。北方的严冬特别冷，尽管我们给大哥送去了棉衣，但每当我去监狱送饭时，见他还是穿着入狱时那套破烂不堪又臭又脏的单衣服。过去大哥从不讲究吃穿，当时我们家经济比较宽裕，吃穿不成问题，可他常常一件衣服要穿很久，破了也不想换。有一次我给他换上了崭新的长袍大褂，可他出去几天回来后 又穿上了满是油污的工作服。后来我们分析，他可能是把好衣服送人了。现在这么冷的天儿，穿着单衣怎么行呢？是不是他戴着脚镣手铐穿不上去？看着这种情景，我的心真比针刺还难受。回来后，我给他赶缝了一套棉衣，专门把裤脚和衣袖裁开，再钉上衣扣，这样他就可以穿到身上了。 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以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以及围绕它的翻译传播在最艰苦的战争岁月和新时期建设中产生的感人故事，如同一幅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画卷，被重新铺展在和煦的阳光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皇家还期盼着邓恩铭能像上次被捕一样，也会在某一个日子走出监狱的大门。就在这一年的2月6日，邓恩铭给三叔的信中这样写道：本元旦政府特赦政治犯，幼云已在外遵令办理各种手续，指本年有出狱希望等等。不过这却是邓恩铭短暂的一生中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他的三叔将这样一封信一直珍藏到了解放，后来献给了政府。邓恩铭最终没能像上次那样走出监狱的大门。在这之前，军阀混战，有时打个马虎眼可能也就过去了。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像蚂蟥一样叮咬着共产党不放，有多少共产党员倒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如今邓恩铭身份暴露，敌人怎能放过这样一个大人物呢？1931年4月5日，清明节，民间亦称为寒食，是人们祭奠亲人的日子。滕饶珍一大早起来就忙活开了，他依照贵州老家的习惯，为邓恩铭炒了几个他最喜欢吃的南方小菜，然后拿出那本共产党宣言藏到自己贴身的衣服里。上次去探监时，邓恩铭悄悄嘱咐他把共产党宣言带来，为了不让狱卒刁难，滕饶珍还带了十几块银元。当他赶到监狱时，太阳才刚刚升起，一个狱卒看到他就扯着尖嗓子呵斥：你还来干啥？另一个熟悉的狱卒听到声音走过来，把滕饶珍叫到一边，低声说：大嫂啊，邓恩铭已经不在人世了，昨天晚上当局枪毙了十几个政治犯。滕饶珍只是啊了一声，喉咙就像被卡住了一样，什么也说不出来，手中的篮子一下子掉在了地上。他就像一尊雕塑一样立在那里，任凭泪水长流。过了一会儿，他骤然醒了过来，叫了声大哥之后，软软的倒在了地上。滕饶珍后来一直跟人说起这一幕，说起前一天的晚上，他躺在床上一直心惊肉跳，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带去的那几样小菜竟成了祭品。当天下午，邓恩铭堂弟等人就赶到当局，提出收尸入棺，让死者入土为安。可无论怎么申辩，最终还是遭拒。第二天，一家人分头行动，四处托人周旋打点，后又找来四家连环担保，当局这才应允。1931年5月8日，邓恩铭牺牲的第三天，他的遗体终于从济南尾八路运了回来。黄幼云特地用50块大洋买来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他对滕饶珍说：大哥活着的时候没住过好地方，人走了给他买个好房子。大家含泪擦净了邓恩铭身上的血污，把他放进了棺材里。盖棺时， 黄幼云拿出那本《共产党宣言》，满含悲戚地说道：“大哥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视为生命，就让他陪伴着大哥吧。”滕饶真泪如泉涌，停了一会儿，他又摇了摇头说：“ 不，大哥生前告诉我们，这本《共产党宣言》是公物，以后他万一不在了，让我们一定把这本书交给党组织，他想让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 邓恩铭被堂弟黄幼云葬于济南城外，时隔不久，家人请人刻一碑立于墓前，上书“邓恩铭之墓”几个大字，没有生卒年代，没有墓志铭。邓恩铭牺牲的消息很久才传回遥远的贵州，他的父亲邓国宗先于他一年去世，临终前嘱咐家中的儿子要好好持家，让哥哥安心的干他的大事。邓恩铭的母亲于1942年病逝，因为有病，家人一直把这消息瞒着他，老人直到闭眼前还在念叨着邓恩铭，可他不知道他疼爱的老乖已经在十年前就离开了人世。遵照邓恩铭的遗愿，滕饶真几经辗转找到党组织，把那本《共产党宣言》郑重的交给了党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晚年回忆王尽美时说，《共产党宣言》在山东传播很快，也传播很广。伟人毛泽东可能没有想到，《共产党宣言》当年竟成了鲁北平原农民兄弟的有力武器。在邓恩铭牺牲的1931年，广饶大王的早期共产党员刘子久在天津被捕，被邓恩铭称为伯真兄的严伯真正在白雪皑皑的东北从事着地下情报工作。就在同一时期，刘集村及其他村的农民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与敌人展开了一轮轮的斗争。 马克思去世37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共产党宣言被译成中文。这本中国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以后的日子里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和众多的革命志士。一位用生命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最终把这本《共产党宣言》献给了国家。如今，这本书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 2011年六月的一天，山东广饶县大王镇严集村的农民严廷礼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份刊物翻阅，谁知这一翻差一点就掀起一桩官司来。严廷礼发现这一年第四期的《支部生活》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山东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是刘集村》。严廷礼不堪则已，看着看着心里就窜起一股火来，他拿着这份杂志立马就找到了村里的老文书赵日廷。严集村文化味很浓，识文断字的人比其他村子也多，很多村民平日里都乐于读书看报。赵日廷算是乡村知识分子，写写画画都不在话下，还常在报刊发些短文杂章，村人送一外号叫赵秀才。严廷礼找到赵日廷时，他正伏案写作，写的是严集村的革命往事。严廷礼一进门就嚷嚷：“我说赵秀才了不得了，你快看看吧。”赵日廷笑笑说：“什么惹着你了，让你这么着急呀、啊？你快看看《支部生活》，这是睁着眼说瞎话呢。”赵日廷不看则已，一看火气更大。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这是张冠李戴。 赵日廷一生气，声音就特别急促和高亢，说话就像机关枪，突突突，这还了得，历史不容篡改。说完拿着杂志，他就去找老书记严学府说道去了。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2年11月的一天，广饶县电视台又播出了类似的内容，延吉村的很多人都看到了。恰巧村里换届，很多党员就在换届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干什么都有个先来后到，老大就是老大，老二就是老二，不能乱了规矩。刘吉村过去是小莫斯科，我们延吉村还叫小延安呢，咱们要把这第一的旗帜夺回来，插在延吉村的革命历史上。赵日廷看到有这么多的响应者，劲头就更大了，他挥舞着胳膊说，告他们去，我们告他们去。说干就干，赵秀才连夜就挥笔写下了诉状，村支书严鼎才特地在党员大会上把诉状念了一遍，延吉村的党员也都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赵日廷紧接着给支部生活和广饶电视台打电话，写文章的记者很快就道歉了，县里也明确答复，山东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是延吉村党支部，这确确实实。风波虽然平息了，可延吉人的心里还是有些别样的失落。究其原因，是刘吉村的那座纪念馆。那座纪念馆矗立在刘吉村的广场上，占地1300平方米，是大王镇投资数百万元建造的。建造纪念馆的本意是源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所以取名为《宣言》。从空中俯视，《宣言》纪念馆的外形就是一本打开的《共产党宣言》。延吉村的人心里很不平衡，山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就这样被人忘记了，就这样被历史忽视了吗？延吉村的党员呼吁，延吉村也应该建一个纪念馆，供后人参观瞻仰。村干部到镇里陈述，镇党委书记王国文很重视，把这意见拿到了镇党委会上商讨，大家一致同意建延吉纪念馆的事，镇里拨款付诸行动。2012年6月，我们在延吉采访时，延吉的纪念馆建设正接近尾声。纪念馆不大，但建得很用心，倾注了延吉村后人对革命者的怀念。在村里，我们先后采访了赵日廷、严伯珍的侄子严东宁，还有退休干部严立福。赵日廷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谈起谁是第一的事，他又激动起来。延吉村为了筹建纪念馆，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严立福和另一村民负责搜集延吉村革命历史资料，所以他掌握的东西最多。严伯珍是延吉村人的骄傲，严立福和严东宁沿着严伯珍的足迹走了一遍，这一路下来收获颇大，而且还有了新的发现。严立福个子不高，60多岁，精神头还很足，说话铿锵有力。他年轻时当过老师，后在镇上分管教育。他为延吉纪念馆搜集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每次回来行囊里都装得满满的。他也是延吉村支部山东第一的维护者。在党员大会上，严立福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名誉千金难买。我们查阅中国共产党广饶地方史，看到1925年2月中共延吉村支部成立，同年春又建立了中共留级支部。留级支部成立具体到某月某日已经无从考证，但从这段记载来看，延吉支部要早于留级。采访中，严立福对我们说，留级村后来影响确实盖过了延吉，可影响再大，有些事也不能颠倒过来。严立福毕竟当过老师，说着说着就用上了比喻，这就像兄弟一样，不能因为大哥不行了就不是大哥了。严立福说起这时，语调兴奋了起来，声音也提高了许多。他眉飞色舞地说，既然在谁是第一上争执这么大， 那我也要较较真的。为了能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我跑了省档案馆、党史办，严伯珍活动过的地方我也都去了。我还找过严伯珍当年发展的早期党员张玉山，不过这人早已经去世。我找了他的孙子了解到一些情况，这一趟跑下来，嘿，有了惊人的发现，延吉支部不是1925年2月成立的，还要往前推几个月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锦庚，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电台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欢迎五点继续收听。